思绪的闹钟盘旋，独立的音符渐渐浮现，仿佛像春天的赞歌。你微笑着却失落的脸，一瞬间冻结我的世界，这一切我早已经模糊。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难过？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难过？我到底做了什么